春不出把酒问客，缓缓风动水尽连夜夜情未解，最后不知云何处袅袅浮轻烟，一丝故人语如梦遥相见。倚栏杆临风叹，青山依旧水不见，月影清人离远，灯火明灭若阴线，烛花手西窗前，料峭春寒落花前，又痴念凝长醉不复醒，隔树边 一丝故人与如梦要相见，倚栏杆临风叹，青山依旧水不见，月影清人远离，灯火明灭若隐现，竹儿愁西川间，料峭春寒落花谢，若痴念凝成醉独复戏歌书边。 手机成不要融化成拒绝， 进去巧合进城门通， 盼你渡口带你桥头，松香街街头回去龙袖忽出怀袖，几位是落海连波动，要数去狂后先同舟，那里胭脂大漠苍狼寒秋，一句迷迷漫天方圆透起我，长风万里遥知未相逢，今生一场似一逍遥不遥。江海底更老，爱向人间几朝暮，悲喜回潮 中流春影，只他风尘不可救，绵绵更在三生后，谁可虚度关酒， 须说红豆便难过，未经人长久见多少，相隔任冰雪千滴琉璃洲，斩烛子将灯寂凝楼，天明地成灰土刀工何休，举手也顾破断情难由，找我应等家朝只因归红柳，神魂如寄此时逍遥不忧，江冷娇美玉手，只高这情难够，只归这润应酬，曲解或知他不能求，醉风歌知他不必吼，只月灵犀过西陵，光暗相投， 晚来听吹奏，只一听秋水问蜉蝣，几弦明不可两北斗，却何心相思最温柔，顾盼花发红眸，怦然而梦，你若是把袖解回眸，惜我才已经为红丝天地愁，今之所知此心逍遥不忧， 谁？尽度了几道伤？我 细细的吹掉，风吹直流着细腰，童谣声声伴唱谣，乌篷水面风寂寥，拨云淡淡月出桥，江上花放群相绕，灯暖酒烫知己遥，烟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红柳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，喧嚣戏台风月增新貌，轻纱遮面无灵巧，琵琶绕梁音袅袅，唱罢戏香客醉笑，推杯换盏独两小，七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风流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， 想你和无关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响又默，戏中戏，戏外人，凭谁说？管将喜怒哀乐都藏入粉末，趁此上船又如何？来不及回接我，乱世浮萍人看风忽然山河，未卑未敢忘忧过，哪怕无人知我。 辗转那一场大梦，今年早已别过千帆，他是我年少经验，只一眼便沦陷。诗经博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已落，晓风干泪散，遇见心事独语写烂，难难难难难难。人生隔间飞作，灵魂长似秋千索，笑声寒夜阑珊，怕人询问眼泪装欢，慢慢慢。 深山，此生此意 心事独语写烂，难难难难难难，人成歌尽非作，灵魂长似九千索，叫声寒夜阑珊，他人询问眼泪装欢，慢慢 声声伴唱谣，乌篷水面风急了，拨云淡淡月出桥，江上花放群相绕，灯暗酒烫知己遥，细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风流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，玉笛声声月色皎皎，起舞翩翩轻喧嚣，戏台风月增新貌，轻纱遮面无灵巧，琵琶绕梁音袅袅，唱罢戏香客醉笑，推杯换盏独两小，几月浓落天色微摇，半樽清酒斟的逍遥，白衣纵马风流年少，佳人倾城回眸浅笑， you

也 容颜。君不见，借醉笑红笺；君不见，借几滴恋恋；君不见，一缕青。 前花开花落，清风过树影婆娑，把月光剪成你的轮廓，住在我眼底闪烁，为你褪去一身粉末，斩断时间过错与错过，用笑容编织梦的遗落，浮生里书卷云朵，守着白头，说着以后，余生多久够你拥有，紧握的手连成掌心的红豆，种在岁月的奢求，琉璃心若生出血肉，命运的筹谋也能渗透，在我的心上弹奏，春光中笑颜如旧，守着白头，说着以后，余生多久 起整了车子开，说只是快追梦不自开，连摩托跟了几条街，少数不自外，沉默交谈才能在这里也怪，慢慢去一关，有时我耳朵的线落在家门外，低调的很期待，轻浮着爱，说是非之外，这不像冒风灿烂，官人笑起来， 那官人乐着，寻思了半天，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。 他这次有事没能接得上话，他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，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哭着笑来着。

看黄昏，古城楼眺望远方的那个人，是否依然等待他归程？黑云压城，百草无北风，长安姑娘心系远征人，战鼓声声，铁马破光门，待君归来已是一双月。 我要将过往都储藏。 青阳江头月，送客枫叶荻花秋，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。 曲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叹，江边便是茫茫江景月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，学生安稳弹着水，琵琶声停欲止。 一串香径遥相见，天就回灯窗开眼，前呼我唤是重来，又抱琵琶半正面。转轴拨弦泛阑珊，未唱几调弦有情，弦弦也已上山色，思索平生不得志。低眉信手细细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轻弄满面莫浮雕，初为你照好模样。春冷色弦凝绝，凝绝不透声再现。别悠悠愁暗恨伤，此时无声声忧伤，声忧伤。饮凭扎破水墙崩，铁骑突出刀枪鸣，刀枪 君伴酒舞， 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读。提走从今阿姨思，不去朝来颜色故。

记入一段情，悲喜遥远，与之无影。再为你取出这把桐木琴，我又弹到如此用心。为我解开千万枷锁的那个你， 哼着陌生乡音走在宫闱里，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，先生终身藏珠玉的情绪。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，送回多少离人唏嘘，沿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，这年月能悄悄地过去。满都城听着雨，夜风散开几圈涟漪，你在门外听我练着这曲，我为你备一件蓑衣，琴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，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，情至深处我也落下了泪一滴，随弦断拂了思想的心绪，一万只错蝴蝶从窗框上飞起，飞过我指尖和眉宇，呼吸声只因你渐渐离去，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，释放我孤身归故地，我背着琴步步往回宫闱里，你哼起我们熟知的那半阙曲，它夹杂着你低沉的酒气，路途长长长长至故里，世人走不完的诗句，把悲欢谱作曲为你叹气，才感伤何为身不由己，月光长长长长照故里，我是放回池中的鱼，想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，这回忆就完结在哪里，这年月依然悄悄过去。 伞拥我入怀中，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，你眼中有柔情千种，如脉脉春风，冰雪也相融。 窗结成一阵浓，侧马桶有烟雨如梦，檐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眼瞳，宛如华山夹着细雪的微风，雨丝微凉，风吹过暗香朦胧，一时心头悸动，似你温柔前锋，过处便若痛，是否情字写来都空洞，一笔一画斟酌着风送，甘愿卑微换个笑容，我沦为一拥，而你撑伞拥我入怀中，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，你眼中有柔情千种，如默默尘封冰雪也消。 伤寒与孤掌。马背宽过看我人破天然之长，背负情囊金银三匹孤书最亮，金丹如苍为求长相远程流过，朝后有风看破大意不由是祸，不想名堂万名俱则一生遥望，不笑心伤血丝卷埋跳河思想，奔草作羹才高惊奇金玉未尝，几生皆忘只为再看一家一家。某蝶才是宝刀有两千里分析之位，做黎明铜墙白衣飘然，逆心而亡离心只是一片丹心将大伤，施展平生手段奔忙，就是假心思欲得人旧伤，烈烈肝胆连坐柔肠，此身不死眼光出现是干安康，悬壶石上突然不渡今又何妨，过世无双都把一路跨胆量，心胸皆忘而今得寻一家一张，冰上飞霜只求朝行喜乐安康，悬壶石上突然不渡今又何妨，过世无双都把一路跨胆量。 离街前，一笔一画一落叶。 己与谁言。 想写一首诗，如旧般香醇，醉在记忆里浮沉。是什么让你相信有前生？有个人落笔写下你青春。 是他又念一 眷恋，连绵着隔空相牵，冰川也溶解，把孤独早已变纯洁。漫漫时空让繁星带你到身边，随风搁浅，凝望的瞬间，心无眠。 十里桃夭，谁在树下拈花儿笑？这微风风月春春又暗了，只盼着你的回眸，看那绿罗裙似漫天芳草，随风飘呀飘，绿罗裙罩在谁的心头？吹起一曲春水摇，心里是心也似岁月似彩，只想思如山道，怎么好为你一鬓如膏，等你来一为天涯。风声后绿落青花映脚，只合于心十里桃夭，谁在树下拈花儿笑？这无边风月春春又暗了，只盼着你的回眸，看那绿罗裙似漫天芳草，随风飘呀飘，绿罗裙罩在谁的心头？吹起一曲春水摇，心里是心也似岁月似彩，只想思如山道，怎么好为你一鬓如膏，等你来一为天涯。风声梦绿落青花 举手头的红豆无人黄昏后，并肩寒冷声就为谁消瘦，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，酒入喉却解不了愁，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，奈何蝶难留，漂泊如江水向东流，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，我独酌山小阁楼，凭一夜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受。山外小阁楼，我沉一夜消愁，放思念随风漂流。 观尘头似故人素发髻，满壶已别却远去，唐烟又闲行你，翠酒摘地绕梁雨隐隐起， 金。 念，红雪冬青易水袖单衣，君还记心中旧苦藏头起，宿醉朦胧故人归，来轻叹深爱你，君还记铁马将尽哽咽若海啼。 那钟鼓尽黄沙，金戈争天涯，身后立下马灯，故人算是家。清明麦母阶下落雨，孤枕青衣如画，楼东新雪念疤，长君青石黑瓦，惹金戈换故里，东篱烽火起，太平城南梨园戏，在唐衣此喜，醉别将领再一曲，别急随心意，怕是大幕一整起，却江湖从此离。 袖单衣，君还记心中旧苦藏头起，宿醉朦胧故人归，来轻叹深爱你，君还记铁马将军哽咽若海啼。 谁还记初春军时你那笑意，谁还记夏末李陵海棠一曲，谁还记你我从此陌路两立，归吧回吧，与君来世再续。 那年红雪冬青易水袖带离，君还记心中旧故藏头起，宿醉朦胧故人归，来轻叹深爱你，君还记旧影离世谁人不离。 云生色呀，一缕烟波散天涯。 天下。